任梁文宏而傳道 Carol 喺我哋嘅當中。咁今日佢話佢嘅正道嘅題目係轉化，我哋將時間交俾 Carol。 移民離婚嗰話超過40年嘅舉手，超過40年，哇！超過30年嘅咧，20年、10年，有冇人冇舉手啊？頭先，你幾多年嚟咗？7年，我咧就移民，啱啱移民嚟咗3年。我相信每個人移民嘅都有一個原因嘅，嗬，就可能係為咗仔女讀書啦，有好嘅工作啦，照顧家人啦，總之就係想移民一個更好嘅地方。但到今日，我唔知道你哋有冇覺得温哥華係個好嘅地方啊？嗬，呢度咧開始喺上年開始大麻合法化啦，又有開始推同性婚姻合法化，跟住咧又有蘇住。我聽講咧就係幼稚園開始咧，老師就會同你講咯喎。哎、你不是女仔嚟噶，其實咧，你身體裏邊咧一個男仔。如果你想做男仔，好容易嘅咋，唔需要咧家長嘅同意，呢、這個小朋友就可以帶去診所度開始打開針，慢慢慢慢佢就成為一個男仔。當如果即係我當我嚟咗呢度3年嘅時候，我就問自己：神啊，呢個係一個咩嘅國家嚟噶？點解好似比起所多瑪和摩拉更不堪呢？我不知道你有沒有一刻咁樣問過神，點解我要喺呢度？今天我就想同大家講，點解你要喺呢度？我哋同禱告。真係主耶穌，我感謝讚美你，讓我哋咧喺聖日裏邊，我哋可以一同去聚集，一同去敬拜讚美你。父神啊，願意你今日向我哋每個説話，聖靈向我哋每個説話，以致到我哋曉得，我哋曉得，我哋今日我哋喺温哥華，我哋喺呢個地土裏邊，我哋可以做啲乜嘢？你呼召我哋嚟到呢度嘅時候，一定有你嘅心意。你呼召我哋嚟到呢間教會，呢間教會話要傳揚福音。轉化呢個社區，關心呢個社區嘅時候，神啊，我哋走到入嚟呢間教會，唔係盲中中，係有你自己嘅心意當中。主啊，所以懇求你打開我哋嘅耳朵，更明白你。主啊，嚟感謝讚美你，禱告奉主名求。頭先咧，我哋讀嗰段經文咧，我相信大家都好熟悉，就係講咧雅各先知嘅一啲嘅説話哦。咁啊，簡單介紹下耶利米係邊個啦？其實耶利米咧喺22歲開始咧，佢已經面對工作，佢已經開始咧係成為祭司去服侍神。當你好細心去了解一下耶利米嘅背景嘅時候咧，1986年嘅諾貝爾得主塞威塞咧，佢就咁講，佢話咧耶利米住即係出生嘅地方就係便雅悯啦，就係嗰度啦嚇，大家睇到嗰個 PowerPoint。嗰度係一個咩嘅地方呢？充滿住就係貧窮、愁雲慘霧，喺12支派裏邊咧，嗰、那個支派裏邊得地係最差嘅地方，又窄啦，又細啦，冇田地，冇果樹，寸草不生，咩都冇，只有沙漠。更弊嘅就係咧，耶利米出生嗰個城市叫做阿拿特城，阿拿特城咧係一個喺嗰度，即使你係祭司。都冇權去喺聖殿裏面去侍奉嘅一個嘅地方，佢哋受到受咒詛，佢哋臭名昭彰。總之每一個人聽到呢個城市就唔中意佢。於是耶利米作為呢個祭司嘅身份嘅時候，就唔俾人重視啦，唔俾人尊重啦， 得到不公平的對待，事實上耶利米就是一個受害者，無論是以色列人、巴比倫人、埃及人都攻擊他，他一生都沒有歡笑，只有眼淚。耶利米這個名字其實很特別的，他有雙重的意思，這個意思就是說耶和華令到他見難他，另一個意思耶和華會拋擲他丟他，神就將耶利米拋到一個什麼地方呢，就是一個充滿敵意的世界，但是神卻要建立他這個祭司的職事，掉到他呢，好像也好像講到以色列人的歷史，以色列人被拋擲，被掉到他一個敵國裡面，被巴比倫侵佔，受盡神的審判，但是神要重新去建立這個民族。耶利米一生他就見證著他的生命，他被人藐視，被人去看不起，但神卻要去建立他，叫他成為一個被人去尊重的人。講講少少當時候經文這段經文的背景，先知耶利米這個時代去到是什麼的呢？猶大國已經被巴比倫去侵略攻打，猶大國已經很軟弱，每次打仗都輸，其實呢、這個國家吹下就已經玩完，民不聊生。當時候呢，以色列民幾乎呢所有的人都被掳到去巴比倫那裡。剛才讀那段經文就是講到在猶大王西底家執政的第四年，就是主治的594年的時候，信是寫給當時候已經被掳了去巴比倫的一些同胞，包括了一些先知、祭司、長老和其他人。唯一不同的之前的兩章寫給的就是仍然在耶路撒冷的人，而第29章就寫給那些已經被掳的人。如果你們有留意到剛才那段經文裡面講到，是一個會講到是生存的長老，當時候有些的長老已經死了，但是只是得生存，他們被掳。第二個章歷就是生存的長老，裡面就講到他們還剩下一些未死的長老。同時在這段時間在巴比倫和留在以色列耶路撒冷的和在巴比倫有一個很大的張力，他們留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就覺得神揀選我，我留在這裡，我是中國人說死定了，我是猶大的盼望，我就會繼續去復國，我繼續會強壯起來。但是耶利米說不是，是那些被掳去了在人家的國家，在敵國的底下，那些人先是猶大國的盼望。於是兩種很不同的看法，這個的張力，但普遍的人都覺得耶利米你說的是錯，於是但耶利米仍然要去說出來。另外第三個，當時有一個很經文裡面就是背景，就是當時有假先知，假先知就說、你們不用擔心的，你們去被掳兩年之後，你就會回去的，會回去耶路撒冷的。但是耶利米剛才讀到的那句經文不是這麼說，他說你們會繼續會留在這裡，所以就叫他們努力的去耕種，努力的 去生活。經文就是這樣，在不同的張力底下，耶利米就將神的說話去說出來。耶利米告訴大家，在一個不屬於自己的國家，一個被掳的角度裡面，作為神的選民要做些什麼呢？神的心意是要什麼呢？當人類受到威脅的時候，你會自然有兩種反應，就是 fight or flight。 fight 就是跟人死的，為什麼？即係點樣呢？如果你俾人搶嘢，你第一時間會點啊？可能你會就係追佢啦，係咪？會同佢死過打過。你遇到壓力嘅時候都會咁做。 譬如阿媽見到個仔俾架車撞到嘅時候，你就會發揮你自己即係全身嘅力去抬起部車。我相信咧，當時楊大國嘅長老佢哋都係咁樣。佢哋第一，佢哋受到假先知嘅影響，佢哋覺得啊，我哋自己可以兩年之後復翻翻去，所以就同巴比倫打過。第二個咧就係其實出於佢身體嘅本能。啊，當有人去侵佔我哋嘅時候，我就要同佢死過。第二種反應，除咗佢同佢死過之後咧，其實我哋最多時候我哋就要 flight， 我哋會扎都係睇唔到，繼續過翻住正常嘅日子。中國人有句説話嗬，叫做三十六著走為上著，當睇唔到好似鴕鳥咁，唔關自己事，聽天由命咯。反正都嚟咗咯，反正都喺呢度咯，中意點咪點咯。你中意我行就行，中意我企就企 ，hea 住我日子。但係第五節裏邊先知係咁講。他說耶和華這樣吩咐他，他說你們要建造房屋居住在其中，栽種田園，吃其中所產。先知去傳遞上帝的說話，就是說你要在這裡去重建和種植。被老去的人原來是神的祝福，原來神要在一個這樣的角度裡面去重新去建造大家，建造這個民族，重新有新的祝福要臨到這個地方裡面。神的心意不是說因為、你很苦、就什麼都不用做，環境很差就是怨不好，那就怨天尤人。不是啊，神要我們積極的去生活，這個跟我們天然的反應是很不同。我們的自然人我們會覺得撇住個日子，但是神的心意是我們要去建造，去努力去工作，仍然去敬拜上帝。在這個異鄉，在這個異族裡面，我們仍然要為聖，去分別為聖，去做神的心意的事情。在第五節裡面，他們講到，他說你們要娶妻生兒女，為你們的兒子娶妻，為你的兒女就可以嫁人生而養女，在那裏生養眾多，不致減少。這句說話其實是一個祝福，因為上看起來被掳去巴比倫是一個很慘痛的經驗，是一件很痛苦的事。但是上帝就是，即使是上帝去懲罰的時候，仍然有他的懲罰帶來那份的祝福，就是說原來你會越來越多，越來越昌盛。啊，原來我們沒想過在苦難裡面，我們很多時候覺得神只是咒助，原來不是，神心意裡面就是叫我們看到祂的祝福。今天我們面對是一個反基督的政權，面對很多不公平、很不公義的條例，即使呢好像很民主，看起來很民主， 我在這裡填過無數個網上那些反對的簽名行動，我沒有一個簽名行動是成功過，反對那些東西仍然沒得反對。我們可能會覺得很沮喪，我們會問神啊，你在哪裡啊？或者對神失去信心，會覺得神已經離棄了自己的國家。我們可不可以停下來想想，神是要想他的心意是什麼？他想那些未信的人能夠經歷些什麼？他能不能在我們心裡面留下那份平安？神的心意是叫我們重建，重建裡面第二個，剛才是講到重建，第二個神要我們的心意是叫我們求平安。在第七節裡面他說，我使你們被掳的那城，你們要為那城求平安，為那城禱告耶和華，因為那城得平安，你們也隨著得平安。在其他的譯本裡面，平安那兩個字是變為繁榮。原來如果我們去為那個地方去求平安的時候，神會祝福。聽起來都很奇怪，如果即係我想上一代有經歷過，即係爸爸媽媽經歷過日本人去打自己的國家的時候，我相信中國人恨不得日本人點啊，死曬， 咪？你恨不得佢哋一次過成個民族冇咗，呢個好自然。我哋唔會話哇，祝福咧日本人，你喺我哋中國國家繼續昌盛啦，你繼續統治我哋啦。呢個同我哋嘅理性嘅想法唔一樣。神係話你要為嗰度地方去求平安。呢個關乎咧係我哋點樣睇呢個世界。以色列民咧被掳嘅時候，被巴比倫掳去嘅時候，自然會想念佢自己國家啦。從某種意義嚟講咧，基督徒佢自己嘅國家就係天上邊，係咪？我哋神嘅國。所以我哋喺物質嘅世界裏面，哦，我哋只不過係個客旅，我哋只不過喺度寄居。於是咧，我哋就好似呢個世界發生咩事都唔關我哋事。但係神唔係咁睇，我哋喺呢個世界上邊，我哋唔係屬於呢個世界，但係我哋仍然要關心呢個世界。所以好多時候我哋話我哋係入世而唔屬於呢個世界。是指到我們在這個世界裡面，我們仍然生存，但是我們的心知道有一天我們在天上，我們在天家上。因為我們生活在溫哥華，我們常常都要為到這些地方去求平安，就好像耶利米去講神的心意一樣。我們有一天我們希望我們回歸到去天上，但是在這個我們仍然在肉身裡面我們生存的時候，我哋仍然要為呢個嘅地土去祈求，好似保羅講喺提摩太前書嚟講，我勸你哋第一要為萬人祈求、禱告、代求、祝謝，為君王同埋一切在位嘅都係如此，使我哋可以敬虔正，可以使我哋敬虔端正道人，這是好的。啊，原來我哋期盼住神再來嘅時候。焦點是神回來等候祂的救贖，但是不代表我們對周圍的事是不關心。第二件事是因為這個世界城市和我們是唇齒相依，大家小心去看那段經文是這樣說，這個城得不得到平安是關係於什麼，我們有沒有為這個城市求平安。再說一次，這個城市得不得到平安是在於我們有沒有為這個城市求平安。我們問一下自己，我們有沒有為溫哥華、為卑斯省、為列治文、為我們這個社區去求平安。你有沒有祈禱的時候神啊你祝福他們。第二個就是這個城的這個城得到平安的時候，我們因此得到平安。如果這個城市平安，我們就會得到平安。原來兩樣東西是息息相關、互相關聯、唇齒相望的關係。我們不能夠獨善其身，做好我們本分就算。我們成如果這個社區不平安的時候，大家都不平安。剛剛有一次刮大風，白石嗰個堤壩咪冧咗。我唔記得幾月幾號嗰一日，跟住然後警察做咗個報告。做咗報告咧，原來最喺 Richmond 咧有75宗嘅搶劫入屋爆竊案。點解啊？因為冇電。在最高的犯罪是 Oak Ridge 41街，因為那個地區沒有電，那些的防盜都停了，很多人進去打搶劫。原來這個的社區不平安是影響我們的生命。那什麼是真正的平安呢？真正的平安，聖史神學家叫林西肯，他說了一段的說話，真正的平安其實不是只是說我們心靈的平安，其實真正的平安是包括人和人之間的關係的和諧、生活模式的和諧、整個社區的和諧，較全面的可能是更加包括我們的 就係有冇安全啦，有冇能力啦，係咪長壽啦，係咪繁榮啦，係咪豐足啦，係咪能夠神嘅心意能夠達成啦，係咪打贏仗？原來真正嘅平安係咁樣。我想問下大家，有冇人住喺 Surrey 嘅？呢有冇人住 Surrey？ 你住 Surrey 喺邊度咧，牧師？我唔知叫快邊。我諗好多人如果聽到住 Surrey 咧，就唔係好想去。點解啊？治安唔好係咪？尤其是即係如果中西部嗰度咧，更多即係南亞裔聚集，周不時槍戰。呢度好，你唔會去嗰度。原來你會揀一個嗰笪地土嗰、那個社區係比較平安的地方。如果你要嗰個社區有平安，你要做啲乜嘢啊？頭先講經文要講做咩啊？祈禱，要為嗰笪地方去求平安。林生兄咧又講到，其實咩叫做即係轉？就是將平安帶到去這個世界那裡。其實轉化呢有幾個層面，第一個層面呢就是個人。什麼叫個人的、就是、個人的平安呢？就是那個人能夠認識神，他第一步就能得到平安。我們就要問一下自己，我們有沒有為到你的鄰舍，為到你學校的同學，有沒有為到你工作的周圍，有沒有為到你喝茶的見到那些人，去將福音去傳出，去能夠真正去認識神，得到真正的平安。第二個的平安是社會的層面，就是不同種族、不同性別、不同階級、不同角色的人關係的復和，人和人之間可以再連結在一起，不是疏離，沒有人被排斥，沒有人覺得沒有希望，是這樣人和人之間的關係能夠復和的時候就帶來盼望。在去年七月的時候，我去了三藩市短宣，我就跟了這幾個青少年人就去天橋底下那些的帳幕裏面去探一些的無家者，這個是其中一個。那裡的無家者跟Downtown East Side 是差不多。這個是一個其中一個二三十歲的中東伊斯蘭教徒的露宿者。我見到他們，見到他其實呢，他開始就分享啦，他都想法，他一個大學生，所以他想的很厲害。他說他已經沒有希望，他國家戰亂啦，他打仗。國家佢屋企人咧希望佢嚟到美國嘅時候可以賺大錢，但係佢嚟到美國嘅時候，佢受人歧視，好多好多問題。於是咧，我哋就代表美國人咧向佢道歉，為住對佢嘅屋，係對佢啦，對佢嘅家人啦，對佢國家所帶嚟嘅傷害道歉。我哋一路道歉，一路道歉嘅時候，他就一路流眼淚，他說你不要再說了，夠了夠了，一路道歉，一路到最後他說我今天很感動，他說我終於有希望，他說從來沒有人會為到我的，即是沒有人去關心我這個人，從來沒有為到美國所做的一切帶來的傷害去道歉。之後呢，他說即我們就說不如我們一起手握住手祈禱啊！咁樣啲學生又即係呢幾個年輕人又唔記咗人哋叫咩名啦。咁你叫咩名啊？咁佢咧呢、這個嘅男仔咧，即係呢個中東人咧，稍微望，佢話我個名叫做咩名？佢話我從來冇將我嘅真名同人講過，因為當我講我嘅真名嘅時候，會有好多人去追殺佢，我就會有好大嘅。他願意為一班陌生人去將他的真名講出來。 好啦，咁啊祈禱咯喎，跟住話我可唔可以擁抱你哋？我個人好中意啦，完咗之後行。跟住佢未講完呢句説話，佢知道自己講錯咗。佢話：但係我咁污糟，我唔配得同你哋去擁抱。我哋二話不說就攬住。原來我哋需要嘅就係將人同人之間嘅隔膜打開。你諗下，呢個係伊斯蘭教徒，佢願意同你一齊祈禱。你想下，佢一個露宿者，佢能夠可以將佢心靈裏面好多嘅需要去同你分享，佢願意得到嘅只不過係一個擁抱。第三個嘅層面嘅平安就係世普世同宇宙嘅關係，即係我哋要明白，我哋只不過係一個管家，我哋唔可以去濫用我哋嘅資源，我哋唔可以破壞嘅我哋嘅環境。講到呢度咧，我想分享一下我哋威哥華短宣中心喺呢五年裏邊，我哋領受咗一個叫做 Rise and Strike Movement 嘅一個運動，叫興起發光全民皆兵嘅運動。我想大家睇下我哋過去一年，我哋做咗啲乜嘢。我想我片夠。 好。 Oh! 頭先一條片就係嘅，我哋2018年短宣中心係喺領受 RSM Rise and Shine Movement 之後，我哋一路做嘅嘢。咁 RSM 係咩呢？我哋有四個策略，就係、是、透過祈禱、裝備、差遣、得人，去為到成個同整個嘅大灣嘅教會一同去合作，去得著整個城市，轉化整個城市。我哋其實就透過頭先睇到啦，喺呢個夜市裏邊，其實我哋透過呢兩塊嘅板，呢兩個心理測驗嘅板，吸引咗好多嘅人入到嚟去聽福音。我哋喺列治文夜市租咗30,000，我哋初次去試。如果大家小心有留意睇到咧，我哋叫做心靈加油站中文字，呢兩個心理測驗都係中文字。我哋起初嘅時候諗住咧喺夜市裏邊。就吸引啲中國人嚟同佢傳福音，但神咧同我哋開咗一個好大關係。第一個入嚟嘅人係外國人，就係、是、我哋有人去解釋呢個心理測驗。跟住總共咧有喺呢三日裏邊咧有463人入咗我哋嘅 group， 其中80%係外國人，80%外國人裏邊有80%咧係青少年人。如果你頭先睇到一條片咧，有印度人啦、巴基斯坦人啦、英國人啦，即係總之咩國籍嘅人都有。佢哋就係好奇，好想知道呢個兩個板塊，一個講你嘅人生嘅優先次序，一個講你壓力嘅來源。佢哋好好奇之後，我哋然後就同佢分享救恩。佢哋係排隊入嚟，我哋得四張台，後面咧係好多人企喺度，就同我哋分享。呢400幾人裏面有410人聽完一個完整嘅救恩，其中有73個人決志，43人報道，榮耀歸神。夜市一個黑啊，我哋講一個即係所有嘢都會拆落去，匯聚唔同國籍嘅人、唔同年齡嘅人喺會食，即係會都會去嗰度。我哋好感謝神係俾我哋去試到啊，原來呢個係一個好嘅方法。剛才也看到在 Pop Body 眾恩堂，我們都是透過在他們 Coffee Day， 我們跟眾恩堂去合作的時候，也都是這樣他們分享他。其中有幾個外國人，他聽完救恩之後，他們已經上年8月開始到今天定期在他們的教會裡聚會。在今年我們會嘗試整個的8月 去租夜市，我很想邀請大家一同去嘗試一下，經歷一下福音的大能，經歷一下、哦、原來有人會排隊入嚟聽福音。我話俾你聽，我哋成日喺條街度傳福音，見到啲外國人，第一句就係話 I'm not interested， 第二句就話唔好再講。排隊入嚟去聽你講，大活動係我哋其中一個方法。第二個咧，我哋會透過使命小組嘅建立。我相信神等在每個弟兄姊妹的心裏面都有一個呼召，有些人可能會對於年輕人，有些人會對於長者，有些人會對於有些的單親媽媽，總之有不同的人有不同呼召，但是可能一個教會只得一個或者兩個跟你相同呼召你，所以我們就很想聯合不同的教會一起去 connect 有同一樣心智的弟兄姊妹。剛才的露宿者關心露宿者就是其中一個的例子。我們上年開了一個班，其實只有3堂而已，總共有19個學員，來自11間不同的教會，其中兩個是牧者，他們很想去關心露宿者，於是他們就來學習，一起去出隊，然後今天到今天他們已經成了兩條team，一條team就去Downtown Eastside，另外一條team在Richmond，他們會他們的教會會開放逢星期日給露宿者進去喝咖啡聽音樂。我們會陸續會成立不同這些市民小組，我們接下來下個星期我們就會在維多利亞島有陪讀媽媽，那裡的島上有幾百個陪讀媽媽，他們今天的 potluck， 應該是昨晚的 potluck， 是幾百人參加，我想整個島所有的中國人都去了。所以其實我們看不看到我們周圍社區的需要， RSM 其實最重要是透過跟教會的彼此，我們彼此的合作 轉化成個社區為主發光。最後咧，我想以一個轉化嘅故事結束。這個牧師咧就喺英國嚟嘅，佢喺去咗泰國布吉島。喺2004年嘅時候咧，大家都記得嗬，南亞發生好大宗嘅海嘯，28萬人喪生，13萬人失蹤。其實嗰陣時好多嘅地方都派咗救援民，即係救援隊去嘅，中國有啦，香港有啦，世界各地都有好多救援隊去。咁啊，救援隊做完之後咧，就散曬。災後其實有好多重建嘅工作。咁白乃恩牧師咧，佢就去喺嗰個社區裏邊，佢就同政府開好多會啦，去留喺度去即係做重建嘅工作。慢慢咧，政府就好識佢，佢每一日咧都會去即係去幫嗰啲嘅災民。後尾泰王咧知道佢嘅貢獻，佢親自咧安排咗官員直接見白牧師，然後咧就仲頒咗一個獎俾佢，即係佢被訪問啦，被頒咗個獎嘅。佢係唯一一個喺個佛教個國家裏邊一個基督教嘅牧師。基督徒牧師受到泰王的頒獎，於是他就繼續在度問神：我留喺度做咩咧？唔通我做作為一個牧師，就是做災後重建，我應該傳福音。於是他的心態轉移咗，佢話：原來我不是淨係呢一間教會的牧師，神呼召我是要成為整個嘅地區裏邊嘅牧師。於是咧，佢就紅咗。即係唔同嘅去傳福音啦，佢個名字就越嚟越出名。有一日咧，有個呢個女士啦嚇，佢咧就病得要死，即係幾乎上佢係一個原本咧係一個靈媒，佢用佢即係屋企人為咗佢嘅用咗好多化事嘅方法啦，係去咗醫院啦，都醫唔好佢。佢嘅孫女諗起白牧師，佢就寫咗封信俾牧師，話牧師。我嫲嫲咧就嚟死啦，咩都做唔到，即係睇醫生又就冇用啦。我咧真係，所以我寫信俾你，我知道你會幫到。牧師咧就二話不說就去為呢、這個女士去祈禱，這個靈媒咧就好翻，佢自己咧係死裏復活一樣。於是佢就睇到，原來咧神咁犀利，佢就改行，佢唔再做靈媒，佢就賣雪糕。咁啊，你知道佢喺布吉島賣雪糕，咁啊一日好多人行過啦。佢就同人分享：，喂，你知唔知啊？我嘅神好犀利噶，我原本就嚟死噶啦，你。後尾咧，我就咁樣就好翻。於是佢帶咗好多人信耶穌。佢諗下諗下唔得喎，淨係嗰啲遊客信耶穌唔掂喎，我喺呢個社區裏邊。咁都唔得噶，於是你知唔知呢個女士，佢走咗去佢嘅省見省長，佢話省長，你要信耶穌，點。省長後尾信咗耶穌，省長後尾信咗耶穌，咁後尾咧佢又揾教育局局長，教育局局長又信咗耶穌，局長點樣咧？即係好多國家都係好多貪污。我想耶穌呢個局長係將佢所有貪嘅錢攞翻曬出嚟，然後就佢要起學校嘅繼續起學校，咁佢又覺得唔夠喎，淨我省信耶穌唔得，於是咧佢就走咗。當時候英差係當時佢哋嘅總理，佢走咗去揾英差。英差後尾冇信耶穌，但係原來一個小女子佢睇到。原來我的平安是跟這個城市是有關係，我將人帶去信耶穌的時候，原來這個社區、這個城市就不再一樣。我們有沒有將我們的平安跟這個社區拉上關係？我們作為神的子民，我們在地上幾十年、30年、40年、50年、60年、70年、80年100歲，好唔好？我哋點樣去將神真正嘅平安去帶到喺呢個社區裏邊， 將神的救贖去帶到我們社區，積極去跟人分享我們得到過的好處。我們是一班已經被得到好處的人，我們怎樣去得到呢？繼續去跟人分享，願聖靈繼續跟我們說話。我們一起祈禱。真係主耶穌，感謝你俾我哋咧，生命裏面有盼望，係因為我哋知道我哋將來會喺天家度同你相聚。但父神懇求你叫我哋睇清楚，我哋今日喺呢個地上係客旅、係寄居嘅時候，我哋唔係咩都唔做，而係好好嘅將你嘅救恩同人分享，為呢個城市嚟求平安。原來呢個城市同我哋係息息相關。主祝福我哋作為教會、作為你身體嘅一個部分嘅時候，更多去明白你嘅心意，更多去活出神你俾我哋嗰份嘅豐盛同盼望。主，我哋感謝你，我哋禱告，交託奉主名求。